我这才明白 啊！ 你是说呀？在外国一听相声， 对，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你是刚出国回来？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嗯，哎，还真看出来了。 看哪儿？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啊，这个没袖儿、 哎，都是这样式。 嗯， 您是哪个代表团？ 我不是代表团 啊，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您是一名厨师？ 对，火车 知道吗？ 啊，餐车上的厨师。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说来太偶然了 啊！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哦，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嗯，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哦，老夫人。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啊，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什么？ 糖醋开口活鱼。 你先等会儿。 嗯，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嗯，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这鱼得会动换。 哦，能动。 嗯，特别是那个嘴，你一捅它，那鱼跟那儿躺着。 哟，这倒蛮新鲜。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嗯，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那可太好了。 嗯， 你呀， 啊，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你得说说 啊，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哎，编个节目。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你讲讲。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啊，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哦，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啊， 哼，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迎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车上谁在那儿呢？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这是老夫人接你？ 撒切尔夫人访美。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十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哦，也来了 啊。蒙泰斯夫人来了。 嗯，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 嗯， 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哦，对，碰上不合适。 嗯， 哎， 蒙太子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嗯，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哦，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啊，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啊，太好了。 嗯 嗯，太绝了。 嗯， 太香了， 太香了。 侯先生， 嗯， 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你看 啊， 这个鱼， 哦， 这个嘴 怎么了？ 嘴会动。 好， 嗯，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啊， 我就听见 太妙。 什么？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啊， 嗯， 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 啊！ 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哦， 50多岁了， 嗯，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哦， 侯先生嘞，